嗨，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那我是白景圈，我现在开始来介绍2022年的生肖运势。2022年哦，对于生肖属龙的朋友，在感情上是有机会开花结果的，但是很大一部分会发现说，在跟对方在相处的过程中，可能变成金钱。钱的部分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负担，或者是说彼此之间的一个感情联系，有可能都是会跟金钱会扯上关系。所以整体来讲，就是两个人的伴侣关系没有到完全落实的一个状态，那也有可能是会受到另一半的影响，导致说你需要在外面租房子。那目前正在职场工作的朋友，那在2022年哦，有机会获得公司加薪，或者是说你到其他的公司，他可能会提供更好的福利，但是也相对的说，他会对你比原公司这边还会是提说会对你说施加更多的一些条条框框哦，所以你被管束的范围也会变得比较多。那目前是正处于创业的朋友，在2022年会是你想要主动进行投资合作的一年。我在心态上可能会认为说啊，我的这边只要负责出资就好，因为我可能有这个设备，或者是说我有一些可以固定的一些资产哦，那。只是需要说哦，引进资金，或者是说新的管理者加入这样子，那不需要实际的去接触说哦，整体的一个经营管理，或者是说另一个比较可能的状况，就是说分割一部分的一个利润去跟他人做合作，那这个时候角色的定位会比较偏向说。类似说收租，或者是说当一个投资者等这个股东去分红的一个角色。那之后的生肖运势，我还会陆续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过程中呢，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那我们下一期再见。